去了，然后从后面摩托车进来靠近了，那就发生什么事呢？就这个摩托车的人抢走他的书包，但是书包的这种啊线呢是这样子了，所以他就跌倒了，骨折了。然后我二月份遇见他的时候，他的这里还在有一些不锈钢的铁片放在这里固定他的骨头，也不容易啊。另外的故事是我最近在这个马六甲的尼泊尔有小组的弟兄啊说过，来到马六甲的尼泊尔人啊，他离开自己的家人，为了赚钱过来，一年、两年、三年工作，然后就把赚到的钱要拿到自己的国家去回去。那这个时候，他们先要买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新的旅行包，然后把好的礼物要送给自己的老家的人，所以买一些东西。然后快要回去的时候，把银行里的所有钱拿到自己的手上。快明天要走或者后天要走的这个时候，正好有几个那强的强盗来到他的家，然后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拿走。听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了。那他为什么知道平时尼泊尔人的家没有东西了？不过正好这个时候他家里有一些东西。那为什么他们知道现在到那边有东西呢？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买了新的旅行包，那后来呢一起跟踪他了，然后到时候就进去他的家。不是一个一次两次的事情，经常发生这些事了，很难过，对吗？所以世界上有充满这种不法的事情了。那么耶稣预告啊，耶稣预告这个不法的事情导致人心的这种影响。我们看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的24章12节。马太福音的24章12节，24章12节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加，大多数人的爱都会冷淡下来。”那耶稣预告过，最后的日子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大家的爱会冷淡下来，感觉到吗？社会上很多人就没有爱心了，因为受到这种不法的事的影响。那么我们呢？我们周围都充满着自私，没有爱心，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失去爱心，可以吗？真基督徒失去爱心可以吗？不可以。考虑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约翰福音的13章34、35节，有关约翰福音的13章34、35节。13章34节说：“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要是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谁的话呢？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鼓励我们彼此相爱。这里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说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彼此仇恨，我们可以说基督的门徒吗？不可能，对吗？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爱心。第二个理由呢，是哥林多前书13章1节到3节有关。哥林多前书13章1节到3节。13章1节，我就算能说世人和天使的语言， 却没有爱，也不过像发现的铜锣，冥想的脑波。我就算有说预言的恩赐，洞悉一切神圣的秘密，明白各样的知识，又有狮子的信心浓过一山，却没有爱，也算不了什么。我就算献出一切，喜人得良，又舍先出坚出，以此自豪，却没有爱，也绝不能得意。这里保罗说，他做了什么样的善行，有多大的信心，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那我们也一样，我们为了自己的信仰，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没有这里爱心的话，这里没有爱心的话，这也对上帝来说没有价值的。好，到这里我们学好了两个理由，我们绝对要实践爱心。第一个是，爱心是基督徒的标志，一定要表示。第二个呢，为了让上帝接受我们的牺牲，我们一定要表现爱心。那么怎么样实践爱心呢？爱有很多方面。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四节到八节经文，这里提到爱的各个方面，一个一个我们分析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四节，那四节的开头部分说，爱是长久忍耐的。这里有一个故事，1984年在非洲的一个国家，一个名叫艾迪塔的先知姐妹在市场上叫帕卡的女子做见证。帕卡同意跟艾迪塔学习圣经，虽然帕卡的进步不是很大，但是艾迪塔锲而不舍地帮助她，因为艾迪塔觉得帕卡有一些可贵的特质。那帕卡断断续续研读了多长时间？那四年半了，很长时间。那就艾迪塔表现这种忍耐，但是呢，这个先进学生仍然在属灵上没有进步。那他们读完了一本书之后，艾迪塔坦诚跟他坦谈，指出他需要认真实践真理。那么艾迪塔呢，设法打动帕卡的心，就禁不住哭起来了。那么这个先进学生回忆说，这番肺腑之言呢，渐渐打动了我。那个时候他开始在生活上做出改变，多年前为未受浸传道人，后来终于受了浸。那么我们呢，我们也可以表现这种的忍耐呢，帮助学生方面可以发挥就是这种爱的一方面。接下来说，爱是和蔼仁慈的。那么真正的基督徒无论事情大小都表现体贴。这里有另外的故事，几年前一个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的犹太人的男子，对弟兄之爱还有一些怀疑。那他去旅游到以色列的伯利恒，那他在那边参加了当地的聚会。那一天，一个阿拉伯裔的见证人邀请他住他一个晚上。那么休息之前呢，这个现今学生问家主说，第二天早上他可不可以在阳台上观赏日出？那家主劝他千万不要这样做。那第二天呢，阿拉伯家族通过传译员向这个男子解释原因。家族说，邻居要是知道他家里接待犹太人，就会放火把他的家烧掉，把他一家人烧死。那么这个研读圣经的男子问家族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你要那么大的危险还是邀请我住在你的家里呢？这个时候，这个阿拉伯裔的见证人不用翻译说，凝视着他说，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那么这个先进学生呢，体验过弟兄之爱后就深受感动，没多久就受了浸。好，那看看 第三个方面，第四节的第三个方面是爱是不嫉妒的。嫉妒非常危险，嫉妒会造成仇恨。看看一位姐妹的例子吧，她叫克里斯蒂娜，一位姐妹是珍贵先驱。她说：“我常常眼红别人跟人家比，觉得为什么人家有的自己没有。”那有一次呢，她跟分出监督的夫妻一起吃饭，那么这个谈话当中就知道分出监督夫妻的年纪和自己和丈夫的年纪差不多，以往的岗位也类似。就她说什么呢？我丈夫也长老，为什么你能做分出监督？我丈夫不能。那克里斯蒂娜跟别人比较，就发现不如人家，就会嫉妒。那他会看不到了自己原来有的一些已经有拥有的一些祝福，就每次感到不满。那这样的人呢，对这个分出监督夫妇可以怀着渐渐的爱心吗？不容易，对吗？所以我们要除掉这种嫉妒这种感觉。第四节继续提到爱不追求不自大。那有些人很喜欢炫耀自以为了不起的才干，或者在会中里面的一种成功，然后也许独占谈话，常常把话题拉到自己的身上。那这样的谈话听起来舒服吗？不大舒服，对吗？所以叫人讨厌。因此这些人往往很难跟别人相处。有一位长老有一个错误，他刚刚买了一辆价值差不多25万马币的车。买车没有什么不对的事，不过他马上就给会中的朋友打电话，就炫耀自己买了新的车。这样做可以吗？不可以，对吗？那这一切是多缺乏爱心的表现，因为这样做使自己太高，还有把别人贬低，让自己显得比别人优越。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的倾向。第五节提到爱是不顽固规矩。那我们基督徒当然不会做不道德的性行为，但我们也要留意自己说话的方式和内容。有一位弟兄呢，为了保持中立坐牢，那坐牢的时候呢，没有父母监管，也还是他们是比较年轻，也会中的长老也没有照料。那么坐牢的年轻的弟兄们呢，就他会留意到大家的言谈素质不断下降。那这样的言谈当然不能赞美耶和华，也当然不能鼓励别人。那么我们爱人如己的话，应该说好话使人得意，不要说脏话。第六个要点是第五节后面提到啊，爱是不求自己的利益的。那有些弟兄们参加大会的时候喜欢很早到达会场，这里提到的一对先驱夫妇也是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位置，为了这样很早到达会场，然后就找到了很好的位置坐下来了。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大概位置都坐满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家庭带着好几个孩子慌慌张张的进来，看看有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以让一家人大小都坐在一起。那么这个先驱们看到他们就做了什么？主动让座了，让他们全家坐在一起。那大会过后几天，这对先驱夫妇收到那个家庭的答谢信，信中提到他们在大会的头一天迟到，因找不到足够的位置感到气馁，但这种感觉就很快消失了。那这对先驱夫妇仁慈的让出座位，令他们感到宽慰，那自然而然会 产前干支基金促进会中的和睦。那我们也可以同样做了，只要有机会应该关心别人，甘愿为他人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那我们表现出这种的爱，会能使会众团结和睦，也能给别人和睦相处。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巩固我们和耶和华的关系。看看第七个要点，是第五节提到的，爱是不轻易动怒的。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事情让我们不高兴，那就马上发脾气可以吗？不可以。不过这样做很不容易。看看一个弟兄的例子吧。这个弟兄叫杰克，他的爸爸常常吸酒，脾气很坏，所以杰克长大后变得性情暴力。他说，生气的时候我全身就像着了火一样，我会破口大骂，动手打人。那这个弟兄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开始学习圣经后，脾气会慢慢慢慢改变了。他渐渐感觉凭着上帝的帮助，他能够改变心情，控制怒气的。那最后他真的改变了。那有一次杰克的同事大发脾气，还用脏话骂他。那杰克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说，当时我很不高兴，很想抓住他，把他摔在地上。可是杰克还是冷静了下来，他怎么能做到这点呢？他解释说，我记得自己这样祷告，耶和华，求你帮我冷静下来吧。之后我感到很平静，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接着我就有力量离开了。那这个弟兄继续学习圣经，经常祷告和沉思控制怒气有关的经文，最后他终于改掉了暴躁易怒的脾气。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了。好，继续看看第八，爱不计较别人所加的伤害的。第五节所提到，不计较别人所加的伤害。那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词汇是脍炙用语，暗示把别人伤害我们的话，或者冒犯我们的地方，然后像记账一下一样，一一记下来，永远不忘记的这种感觉。那么，如果我们把别人冒犯我们的言行永远在记上，仿佛以后经常提到似的，这可以说是爱心的表现吗？看看耶和华怎么样做。耶和华每天看到我们的错误，对吗？那他有手上有笔记本，一一记下来，你今天做了什么坏事，你今天做了什么样的错误。那这个你一个人的笔记本就这么厚吗？不会那么厚吗？不会那么厚，应该是吧。那么耶和华就一一记下来去回报我们吗？不会的。只要我们忠心悔改，他把我们的过犯得以抹去了。那我们在这方面要效法耶和华，我们的爱应该不容许我们继续怀恨在心。我们也要跟耶和华一样，忘记别人的过错才对了。好，那第九个要点，爱是能凡事包容的。第七节所提到，爱能凡事包容。那基督徒的爱心呢，能遮盖许多罪。法国的一位见证人说，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期间，一个邻居向纳粹党告发他的母亲。这个女儿说，结果妈妈被关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两年，甚至几乎死在里面。那么这个战争结束后，法国的警察鼓励妈妈控告那个妇人，因为她跟纳粹党过节，但妈妈拒绝这样做。后来这个告发妈妈的邻居患上末期的癌症了。那这个女儿指出，妈妈花了不少时间悉心照料她， 尽可能使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舒服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有关爱心战线仇恨的感人历程。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圣经鼓励我们这样做。第十个要点，爱是凡事相信的。第七节的中间所提到，那人有爱心就会信任其他中间的基督徒，除非有见习的见证，不会随便猜疑别人。那看看耶稣的榜样，耶稣对门徒同情的理看法积极，虽然他很清楚门徒有缺点，但他照样有他们的优点。那耶稣知道他 在他背部的晚上门徒会舍弃他，但他没有怀疑他们的忠心。那彼得呢，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但耶稣仍然为他恳切祈求，并表示相信他会保持忠心。耶稣牺牲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没有提门徒的过错，反而称赞门徒一心忠心耿耿。那虽然门徒是不完美的，耶稣仍然把宣扬王国和使人做基督门徒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们了。那么耶稣对门徒表示信任，对他们很有信心，这一点会强化门徒，使他们有力量执行耶稣所吩咐的工作。那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在这方面可以效法耶稣。我们不要忘记，是耶和华上帝吸引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归附正确的宗教。那既然这样，耶和华一定看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的某些优点，那我们也不要看他们的弱点，我们要看他们的优点才对。好，最后呢，我们看看第八节的开头部分，爱是永恒的。基督徒的特质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信心。那比如说我们对上帝的应许，上帝带来地上乐园，有信心对吗？不过到时候乐园来到地上了，在乐园变成一种现实了，还需要信心吗？因为亲眼看到不用信心了，已经成为现实，那这个时候就不用信心了。希望也一样，我们对未来有希望，不过乐园来了不用希望这个了，已经现实了，那希望也没有了。那爱呢？爱会结束吗？不会的，爱是永恒的，因为王是长存的永远的耶和华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因此这种特质是永不终止的。爱是一无所缺的，爱能应付任何情绪，也接受任何挑战。到永恒的未来，爱都具备着宇宙，因此让我们祈求耶和华帮助我们克服自己表现爱这种永存不息的限定果实。好，到这里我们分析好了爱所表现的几个因素，怎么样？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特质，我们很想表现出这个非常之美的耶和华的美的。爱不是只能在讲台上讲出来的，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表现出来的。那我们的日常的言谈行动就表明我们有没有这个上帝的特质。那么现在我们实践爱心有什么样的祝福呢？看看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六章的三十八节，说要常向人施予，你们就必蒙施予。人必把狮子的分量连腰带链倒进你们的衣袋里，直到满意。 你们用什么粮食量给人，人就必用什么粮食量给你们。那比如说我们主动向会中的朋友表现爱心，他也受到鼓励向你表现爱心，对吗？所以我们向人表现爱心，带来你自己的幸福快乐。还有另外呢，有什么样的祝福呢？看看一个另外的例子。在澳洲，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上门探访的耶和华见证人解释，他们现在没有钱给家人买食物。那见证人买了这些食品给他们，包括一些糖果也给他们的儿女。那这对夫妇感动到哭起来，他们说自己很绝望，甚至想过要自杀。那两人都开始研读圣经，那最近妻子更受了惊。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地区里的人怀有这种的坚持的爱，像怜爱的父母关心自己所疼爱的儿子一样，儿女一样，你的声音，你的表情将会表现出这种爱心，那你的心动会许多有绵羊般的人接受上帝的王国好消息。没错，我们有爱心就有现在有幸福，也可以帮助别人，可以达到内心的安宁，可以有自尊心，还有比较好的家庭生活。那么这样我们爱别人，上帝也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看看最后看看罗马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的十节，六章十节，因为上帝是正义的，必不忘记你们所做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你们从前服侍先民，现在仍然服侍他们。没错，正义的上帝必不忘记我们所显的爱心，服侍弟兄们。那我们继续在这个充满自私的不法的世界里实现爱心，就会达到耶和华所应许的永生。